第二節做兩節啦，其實應該下個禮拜做翻三節，睇下點樣做啦。我諗緊嚇，因為好多嘢都諗緊。咁有啲人話睇幾份報紙係咪就係識做節目咧？都唔係。泛民失咗方向，唔知點做。特區政府每一日同你耍流氓，唔理你，所有嘅传媒铺天盖地啊，用粗口事件咁大嘅粗口事件去冲淡呢件事。有啲人讲话任良宪执死鸡，任良宪唔会选到，佢志在出嚟卖广告嘅啫，卖佢自己盘生意嘅广告。呢句说话我讲，其实早知道。用一个浅黄的包装，没办法了，我其实不喜欢这个概念的，但是比较大家简单容易明白。去做这个选举预了输，但是呢就帮他自己间公司和个人卖广告，即是等同萧思光这一类。无所谓泛民。闹佢又好，各样嘢又好，反骨仔又好，为咗个咁嘅人，将自己嗰个力量喺度，我都话啦，呢个世界你做好自己，就冇人搞到你。你泛民做得唔好，所以搞到你。呢句说话系认真嘅，包括当时嘅何俊仁。我哋成日话郑松泰嚟戒你票，包括冯检基。如果你做得强大嘅，人哋搞你搞唔到，你有权攞 99% 嘅票。唔得，点解唔得？你讲嘅神话嚟嘅，冇神唔神话㗎，係你做唔做咋嘛。你试下有一个人，包括何俊仁，唔好话做滑咗啦。当时选区议会日日唔好搵啲僆出嚟做，日日喺预早一年知道明知有人挑战嘅时候，日日喺街头度派嘢，样样对街坊嘘寒问暖。佢戒你嗰两三百票，人心欲造，点会戒得到啊？翁周庭出嚟，而家又落咗落去嗰、那个。欧乐轩道，咁我都问啦，系咪指定嘅 Plan B 咧 ？Plan C 咧？佢又报名啦，佢又退出咗民主党。啊，有啲人闹佢啊，走去黄毓民嗰度夜晚嗰个聚会咁啊影相，又如何？因为根本上是泛民。乱晒阵脚，连点做都唔知，搵咩人出嚟选唔知。冯检基唔选啦，跟住到袁海文，应该又话袁海文冇胜算啦，跟住又要再谂人。姚重彦入唔入到闸都要答嗰四条问题，选管会嘅冇人知，答咗之后人哋都有权唔承认。个政治现实系咁样，你同佢而家好似陈文敏啊、张达明啊、出嚟讲啊，佢哋啊点样点样啊，不停喺度啊，哎呀佢哋咧就冇法理依据啊，点样点样，人哋都冇同你讲法律，行政手段去剥夺你，咁又如何？你问我点样咧？好啦，等你司法复核啦，等你法庭判啦，法庭而家都唔系你噶。唔系向你噶，而家亦都唔需要讲道理，行政手段啫，即系好似香港众志咁成立一个登记啊，咁耐啦，当罗冠聪都当选咗呢个立法局议员，再被 DQ， 再翻选啊，佢都仲未俾到你啊，点解啊？喂！ 我嚟投资香港一个国际型国际大都会，国际型系咩公司都开到，点解唔开唔到间公司嘅？因为香港系冇政党法嘅，咁开间有限公司点解开唔到？到而家都开唔到啊！每一日做嘅嘢，香港政府不停放钱、放风、放水。你哋啲人喺度讲紧会唔会派钱呢？有1500亿，有冇我份呢？俾港周庭被 DQ， 讨论多啲啦。今日系1月28号。昨晚同前晚嘅周慧敏演唱会，美少女战士，我諗喺 Facebook、喺 YouTube、喺各大报章、网媒讲嘅话题，比周庭同姚松炎更加多啦，係咪呀？有啲人好天真嘅，即係有个拍档啦，即係星期二得到有个拍档啦，叫刁拔啦。佢话做节目成日讲咗句说话，林郑好怕姚松炎，因为姚松炎呢係一个睇文件好叻嘅人，佢一睇就知道你嘅漏洞喺边度，所以好怕佢。人哋怕你乜嘢呀？一个人无法无天，鍾意点都得嘅政党，佢怕你乜嘢呀？讲得好啱㗎，要枪有枪，要炮有炮。你讲一句粗口，唔尊师重道，成个警察啊一齐讲屌你老母。警务处长就出嚟讲，我个私人聚会嚟嘅啫。一个人讲啫嘛，成段片拍晒啦。咁就点啊，传媒机器控制喺佢手。共产党最叻两样嘢，第一枪杆子，第二笔杆子。笔杆子即是传媒，即是而家嘅。而家成个所有香港嘅传媒生态，包括明报在内，所谓最有公信力嘅，每一次喺重大事件嗰度，佢都系偏向共产党。有啲人话我哋成日都闹自决派，闹白票党，我哋想佢哋仲有寄望，所以讲好似睇到好多嘅事，想佢哋呢唔好话离地啦，唔好讲呢啲，即係想佢哋真真正正喺个社会度走出嚟。你睇下嗰个大藏党公民党，佢哋流蓝血嘅啲大律师，同民生同埋普遍人嘅期望系冇。而睇下嗰啲所谓重自决啊，虽然而家好大镬，咁但係佢哋又能够做到啲乜嘢？佢哋亦都觉得佢自己啱晒，包括冇晒力量嗰啲政党。係我哋唔撑佢，我哋系鬼，我哋收咗共产党钱嘅，实唔系。係因为我仲对你有期望，所以讲。近呢个几月我都好少做节目啦，即係除咗做隔离台嗰、那个，即係巴打台嗰、那个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独白，同埋卖下嘢啊，做啲游闲节目啦。咁啊，星期二得到插科打诨啦。我自己其实基本上想淡出㗎啦。係啊，因为呢做网台有阵时都意兴阑珊。每一日都有人事嘅纠纷，同埋见到，同埋见到好多嘅政治。只要你删咗电视，好似我呢轮咁，唔睇报纸，删咗部 iPad， 唔上 Facebook， 而家上 Facebook 都冇啊，新闻都少噶。而家 Facebook 连新闻都少啊，除咗香港01 topic 呢啲内容农场，其实系少噶。点解？因为人哋财雄势大，俾钱买 like， 不停俾广告费。你睇来睇呢啲都系㗎。 另一好啲长文好多人鍾意睇，即係等于南，其实另一嘅做法就即係等于南方周末。即係大陆啊，广东省有份报纸，有份周刊叫南方周末。佢哋做法一样嘅。而家一百毛去咗边，上网都见唔到㗎，其实好努力都冇用，因为就係要畀钱。朱克伯格。传统嘅 like, 传统嘅几十万个 like, 系冇用㗎啦。你有冇本事一不停咁出啦，如果以网媒嚟计，有冇本事每一日自己发百零两百个 post 上去，冇。咁你一出就沉底，甚至你订阅咗嗰啲都假嘅，你追踪 like 都假嘅，系揾唔到。咁你泛民同埋你反对派仲有乜嘢本钱呢？以前讲嘅网上最大党喺边啊？社民连。游行示威都费事报道你啦。是咪啊？冇。佢哋嗰啲报道喺度洗脑緊，哎，令到而家后生仔零零后啦，九零后，九零后仲关心啲社会。而家你问下零零后，零零后即係十六七岁嗰班仲有冇再培养，要称赞黄毓民嘅。黄毓民以前做立法局议员嘅时候，或者做咩嘅时候，佢系每一个月定期去学校演讲，讲佢嗰套理念，所以有本土装，有班僆仔 buy 佢嗰套，包括司徒之朗，佢培训咗大堆人出嚟，佢个行为未必系啱，或者佢唔知道影响香港有几大镬，但系佢不停咁做，除咗佢之后，仲有几多个？有几多个泛民议员而家做紧呢一样嘢？去培育紧下一代。而家你问下中三、中四、中五嘅，佢哋做紧啲乜嘢？嗰啲僆仔系漠不关心，直头好似唔知紧香港系发生紧乜嘢事。我哋仲用紧我哋，即系啦，我五十几啦，四十岁以上嘅人，三十五岁以上嘅人睇。是不是个社会仲是这样呢？所以呢，我都话啦，我本身呢有多嘢想讲，因为呢有啲经济嘢讲，咁我唔识睇大方向，唔识睇数字，但係有啲真实实呢，我啲朋友，我熟悉嘅朋友，唔係普通朋友，我熟悉嘅时人时事喺呢几年发生咗好多嘅转变，尤其香港同大陆。咁点解我会做一个大匪商圈同埋做一个大匪直播嘅节目？其实我讲啲小生意，即係民生啲嘅嘢，印花啊、蒙古卡巴啊呢啲啊，见到嘅嘢，等大家去諗一諗。可以做到啲乜嘢普通人，除咗政治上政治嘅无力感，亦都有啲人想做一番嘢，但係佢唔知道个方向喺边，咁希望做呢啲节目。咁嚟緊啦，我都会相信我会做一啲中港两边嘅经济啦，即係我眼中睇啦嘅经济节目嘅，下个礼拜会做啦。我希望呢，我能够坚持到今年嘅八月啦，因为呢我自己本身定咗有啲计划嘅，老萧教嘅。我好拜有搬萧学员出嚟，佢觉得佢唔啱嘅会讲，觉得佢啱佢成日都讲一啲太短期嘅计划呢，今晚食晚饭，听日约边个朋友食饭，后日呢要搵几多钱，冇意思，因为嗰啲基本上会做到。长远讲十零廿年我睇唔到。咁有啲短期计划，即係一年两年呢嘅计划呢，係应该定咗落嚟，跟住照嗰个方向去做，然后俾嗰个正常嘅自己能够做到嘅水平 set 高 20% 到 30%。 咁我而家朝緊呢个方向做，但係呢喺呢段时间呢我想做多啲。一带一路呢离我太远。我想做一啲所谓港珠澳同埋呢个广东省大湾区我见到嘅嘢係真真实实呢可以摸到，唔係讲理论啊，讲方向啊，讲时间嘅嘢，係真真实实而家发生緊咩事，啲企业发生緊咩事。即好似咁讲嗱，完啦。俾我睇到马云震过马王，好驚好虚怯，嗰嘅逻辑喺边度。而碧桂园雅居乐呢啲人，包括中山一加一同埋南海佛山，佢哋嘅转变喺边度。同埋由而家由亿几嘅人口广东省，我嘅预期会去到三亿嘅。我希望讲呢一啲。拜拜。